唤醒、疗愈、创造，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正在南极的游轮上，我们此刻呢正在航行在南极海峡，准备要去登陆一个南极半岛，一个叫布朗断崖的地方。在房间里面坐着，我看窗外呢都是连绵不断的浮冰、冰山、冰丘、冰川，这个景色实在是太美太美了。我真的非常想把这一刻的感受分享给正在聆听的你。这次来南极有一些朋友，他们也是经由张德芬空间报名来参加南极旅行的。他们就问我说，德芬，你来南极之后，然后也许呢你可以再去北极，但是然后呢之后呢，你欣赏了世界的这些美景，看尽了所有的风光之后，你回家以后要做什么呢？我跟他们说，我们到处去旅游旅行，比方说来到南极吧，看到这么多几千年或是几百年的冰川冰山，然后呢看到这么多呆萌的企鹅，然后呢我们心里升起了一股非常宁静以及喜悦的感觉。其实这都是我们的资粮，也是一种能量振动的频率的感觉。我们可以把这样的感觉回去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我们自己平常的小时空里面创造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宁静的具有南极特质的小时空呀。当然你可以说，我没有来南极呀，我怎么样创造一个宁静的有氛围的小时空呢？其实我就是说，我们这次比如说来南极吧，我们吸取了这里的振动能量以及它的频率，然后感受到了它宁静的这种氛围，然后呢回去之后，我们把这种quality 就是它的这个品质啊，能够带回去到我们自己的小时空里面，这是一种方法。如果你来南极或是到任何地方只是为了搜集经验啊，就是说我来过这里了，我噼里啪啦拼命的拍照，我跟企鹅合影了，我看到海豹了，我看到冰川了，我来到这里到此一游了，那这些东西全都是外在的，没有办法内化成你自己的经验。那么你会不断的要求去刺激你的这个我们讲多巴胺的这个分泌，就是每次很兴奋很刺激的时候，你的脑就会分泌一种东西叫多巴胺。如果说我们是靠多巴胺为喜悦的来源的话呢，那每一次你就需要更强烈的刺激啦。所以下一次可能在地球上只有去北极了，那北极南极都去过以后呢，下一次只能到火星上去才能找到更加刺激你多巴胺的东西了，是吧？所以说我们不能都光靠外在的体验，到任何地方去呢，我是建议大家一定要用心去收集这些资料。其实所谓用心呢，就是说其实就是把你的脑袋放空啊，然后安静下来，然后用你的眼睛去 look 去看去观察，而不是去收集哈。那像我们这些美妙的这些旅游的体验呐，或是任何我们人生中的这个体验，它应该不是我们的战利品，就是 trophies 哈，而是也不是这个什么 collectible 就是收集的东西啊，而是我们真真正正的用心灵去体会的那种宁静和振动频率和那个气场和那个氛围那个感受，然后我们把这个感受能够带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旅行对我来说呢，它就是一个让我能够置身于不同的时空，然后去感受自己在不同的时空和氛围之下的那个自己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在不同的时空我自己就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像在南极今天早上呢，我们坐船出去接近那些古老的冰山和冰川，然后看上面的很多这个阿德利企鹅，那种感觉就是真的很美很美，让我就是忍不住的会一直流泪。那个时候的自己呢，应该是最脆弱、最敞开、最纯净、最真实的那个自己。我喜欢那样的自己，所以到不同的地方旅行可以带出不同的自己。我不知道各位，你们到不同的地方会不会有这样不同的感受呢？今天在我们这堂南极的小时空修行课里面呢，我就邀请你们慢慢的聆听我们提供的音乐，同时想着几张我提供我们在南极的照片，用你的心去好好的感受一下它的氛围、它的磁场、它的振动频率，把这样的一份感受带入你今天的静坐冥想当中，好好的去体会一下吧。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